相约首农紫谷伊甸园，6377-9779。 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他是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朋友们，我们在今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呢，继续跟大家关注涉及到劳动争议方面的案件。劳动争议案件呢，往往会出现群体性诉讼的情况，被告方是同一家用人单位，而原告方呢是不止一位劳动者，多的可能会出现上百位劳动者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矛盾就会显得格外的突出，也给法官在化解矛盾的时候造成了很多的困难。而为了达到案结事了的目的，有的时候就会引入社会其他的机构参与到诉讼当中来共同化解纠纷，往往会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那今天呢，我们在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啊，就通过一起案件来说一说法院是如何在处理劳动争议案件的过程当中引入社会其他的机构来共同化解劳动争议的矛盾的。 认定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 疑点， 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你这个案件肯定存在着问题。 纠纷， 单方的约定，这个东西您觉得合理？ 依据现行的规定，我们这样收费是没有问题的。 揭示案件背后的故事，透视故事背后的法理。这里是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劳动争议案件审判庭的副庭长李军法官。李法官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李法官，今天呢您跟大家介绍一起啊涉及到这个残疾人利益保障的案件，而且在这起案件的这个审理过程当中啊，咱们法院呢还引入了这个残联组织，帮着一起呢就这个纠纷的解决做出了非常大的努力，当然最后呢也取得了很好的结果啊。那您先把这起这个残疾人起诉用人单位这个案子，这个前后是怎么回事先跟大家讲一下。 好的。这个案情是这样的，老王呢等八位劳动者均是残疾人，分别是在04和06年前后入职了这个某教育公司，那么这个 同一家教育公司， 是的，那这个公司呢是咱们市残联下属的教育器材加工单位，入职之后呢，这八位劳动者从事教育器材的加工工作，双方呢也签订劳动合同，那么就在11年的时候，劳动合同到期以后呢，公司既没有跟这八位劳动者续签劳动合同，那么也没有呢与他们办理解除劳动关系的手续。 哦，那这八个劳动者在劳动合同到期了之后还继续在这个公司工作吗？ 对，他们还继续在这工作。 哦， 那么在11年底的时候呢，这八位劳动者就向这个我们某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呢申请了仲裁，要求教育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还有11年劳动合同到期以后 到这个劳动关系实际终止的那一天的、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包括加班费，在仲裁裁决这个审理之后呢，是支持了这八位劳动者的请求。劳动者这个没有起诉，是服从仲裁裁决的。但是呢，因为公司不服裁决，向我们北京一中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 这个就问您一下，他这个申请撤销仲裁裁决和用人单位比如说不服仲裁结果，然后向这个基层法院啊一审法院提起一个劳动争议的诉讼，这有什么样的差别？ 因为这个撤裁程序呢，也是咱们这个调解争议仲裁法相应的规定。就是在一定标的以下的，那是根据全国各地的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经济水平，就相当于相对来讲啊，就是标的低一些的。那这种案件呢，为了体现仲裁的效率，因为我们劳动争议解决是一裁两审的机制，那么通常情况下它会比一般的民事诉讼时间可能周期要长一些。那么为了实现这种效率方面的考虑，所以呢，对有一些案件，那么在一定标的以下呢， 一裁终局， 对一裁终局的案件，用人单位是不能去向基层法院起诉的。那么劳动者是可以的。当然，咱们知道，除了一裁终局的案件之外呢，那双方在裁决之后是不服，都可以向基层法院起诉。 对对。 那么一裁终局的案件，用人单位的要想这个不服裁决只有一个途径，就是向这个法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当然撤销仲裁裁决呢，它跟诉讼正常的这个劳动争议诉讼还有不一样的地方，因为仲裁裁决它本身撤销的这个法律规定的范围就是相对于进行了一个限定，更多的是着眼于程序违法呀，包括明显的这个适用法律错误等情形。如果是我们中院审理完之后认为符合撤裁的这个规定，那么就撤销裁决，我们也不直接判决相应的权利义务关系。 那如果咱们假设哈，先暂时抛开这个案子哈，如果法院最终决定撤销了仲裁裁决之后，那接下来会走一个怎么程序呢？就重新仲裁啊，还是怎么样呢？ 重新仲裁因为你存在了撤销的理由嘛，就归零。那么之前的仲裁裁决归零，那么你原仲裁委员会重新进行审理仲裁。 但是这种撤销仲裁裁决这样的案子，这得算是一个行政案件了吧？还是说也在劳动争议案件审判庭来审？ 也是 行政庭审 也是在我们这个劳动争议审判庭，因为它本身还是个劳动争议。只不过法律呢是刚才咱们讲到的这种考虑从效率的主要从这个角度来设定的一个程序。它本身它是还是一个民事案件，是一个特别程序撤裁程序。 那撤裁程序是由中院一审的是吗？ 对，它是由仲裁委员会，也就是做出仲裁裁决的仲裁委员会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来审理。 来审。那如果中级法院审理认为要撤销仲裁裁决的话，那么作为不服的一方，可不可以向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呢？ 这个就不能再上诉了。 不可以是吗？ 对，因为一裁终局本身就是从效率的角度。那么到中级法院，如果对于用人单位提起的撤裁申请没有支持，那么中级法院就是驳回他的申请，那么这个裁决呢就会生效。 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可能很多朋友对这个程序不是很了解所以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那我们还是回到这起案件，那么这起案件当中，就是用人单位被咱们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提出了这个要求撤销仲裁裁决这么一个申请。那咱们接到这个案子以后呢？ 我们在接到这案子之后承办法官在经过开庭审理，对双方进行了这个相应的询问对一些相应的诉求也进行了听取。而且呢，我们法官主要是着眼于八位劳动者本身是残疾人，生活呢也比较困难。还是着眼于从调解的角度，能够彻底解决纠纷的角度，来处理案件。因为我们知道撤销仲裁裁决的程序 即便法院认为这个公司的请求不能成立，那么驳回了他的撤裁申请之后，仲裁裁决生效，但是将来这个执行问题还是要有一个时间周期， 对对对。 那这种情况下呢，所以我们法官呢，承办法官在征询了这个双方意见，包括了解了双方的这个诉讼请求啊，包括抗辩理由之后，发现确实矛盾比较深，调解的难度非常大。但是我们法官也是经过多轮的沟通啊，还是想是的，因为我们撤裁的程序本身还是比一般的民事诉讼要短，要短一些。然后法官呢经过多轮的沟通呢，也了解到了一些内部的情况。那么发现呢，这八位劳动者对北京是残联，因为他本身属于残疾人，尤其是八位劳动者对残联的这个感情还是比较深的，他们比较信任残联 啊。他这个企业不就残联下面的企业吗？ 没错，残联下属企业，但是呢确实毕竟人家也是独立的这个盈利性机构嘛。所以呢劳动者呢还是我们法官发现跟残联的这种感情天然的一种感情上的这种纽带吧。所以呢法官呢也是在多次跟双方组织调解没有达成一致的情况下，跟我们市残联取得了联系。那么在市残联有关部门的共同的参与下也是经过多轮的沟通，也确实能够充分发挥啊残联作为这个教育公司的上级单位而且跟几位残疾人之间的这种沟通优势充分得到了发挥。在这种情况下因为之前是公司确实还是有比较大的抵触情绪那么后来经过各方的共同努力，化解了公司跟老王这八位劳动者之间的对立情绪，最终是成功的促使双方就调解问题达成一致，而且呢最终是公司撤回了仲裁裁决的申请，并且呢当天把执行案款都交到了这八位劳动者的手上，圆满的解决了纠纷。 那这些残联的这些同志哈，他们能够在这起案件当中起到一些什么样的作用呢？ 那在这个沟通当中呢，因为他是本身是这个公司的上级，对于公司的这个沟通呢，相对比较便利，而且从因为本身我们知道，对于残疾人劳动者，从咱们国家的相关的立法等等这个规章制度来看，肯定是有一些倾斜保护的。 是， 而且教育公司本身作为残联的下属企业，它除了它要有一定的盈利之外，它很大的一个功能是要解决我们残疾人的就业问题，本身它还具有一定的这个社会公益的这方面的一个作用。所以在残联的沟通下，它跟教育公司之间的沟通效果会更好。同时呢残联作为残疾人一个联合会的一个组织，一个团体，残疾人他本身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对于这样一个能够充分代表他利益的社会团体组织，他的天然的一种信任。那么在法院的从释法的角度，那么残联呢从这个协调各方的沟通的角度，一起来沟通这个事情，那么所以才促成了最终的调解的达成。 扑朔迷离的案件， 不知道抢了多少次，就是我记得我抢了反复了很多次，但是还 引人入胜的情节。 我死的心都有了，今天过了，不知道我明天是不是找到生命的终点。 意想不到的结局， 被告人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 发人深省的故事， 无罪推定这个原则目前只局限在法庭上，司法程序中。 今晚拍案，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敬请关注。 我们也知道呢，不久之前咱们北京市第一中级民法院向社会发布了一份劳动争议案件白皮书哈，那么也是就近几年以来所审理的涉及到劳动争议的案件进行了梳理和总结。那么近期发现的一些新的问题，咱们的法官所采取的一些新的举措啊、也呢进行了相关的这样的梳理和总结。那么像我们今天案子当中所讲的这种引入社会其他力量来一起共同来化解矛盾、化解劳资双方的争议，像这样的一些措施，是不是不仅仅体现在涉及到残疾人的案件里面？是不是其他的案件里面，咱们也会引入一些别的社会力量来共同帮助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来这个把他们的纠纷哈能够解决掉？ 因为像我们现在啊，一个社会的经济社会发展，一个健康的社会，产生矛盾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怎么去形成一个有效的解决纠纷的一个机制，这个呢确实是需要全社会的一个努力。我们也知道在咱们党的18届四中全会上也确定了一项重要改革，就是要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啊。对于这样一个现代化，因为我们法院作为司法机关，作为审判机关，是处理矛盾的最后一道防线，这块实际上我们是朗朗上口，大家都知道这么一个职能定位。但是我们从法院处理纠纷的角度，如果仅仅是只是判决结案的话，实际上对于处理很多案件呢是不全面的。有很多问题矛盾很深，最终还要涉及到一个执行的问题。我们像我们一中院劳政厅还是非常注重矛盾的彻底化解，成立8年以来每年的调解率都是在30%以上。当然我们也发现很多的调解光凭法院一家确实还是不够的啊。尤其对一些比较特殊的案件，刚才我们讲到涉及到残疾人的案件，这是一个例子。那么还有一些我们在处理案件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借助其他力量，比如说对一些央企、国企涉及到，因为它涉及到群体可能劳动者群体比较大，社会影响面也大，如果没有妥善处理的话，如果法院就是就案论案一判了之的话，即便比如说企业胜诉了，但是可能面临的后续的问题还是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 对， 所以在涉及到我们借助社会力量，比如像涉及到国企啊，我们可能会借助跟国资委的沟通，涉及到比如说这几年涉及到这个疏解非首都工农这一块呢，也会引发一些劳动争议。我很重视，比如说我们去年也是跟我们北京市发改委进行沟通，提前了解一些政策，涉及到一些行业的疏解，一些企业啊单位的疏解，我们有一个提前的预判。刚才讲到您讲到还有借助社会力量，刚才跟国资委这块我们有之前也是有一个案例，涉及到几百人，那是几年前几百人的一个案件，也是跟国资委的充分沟通，国资委跟企业，因为他们之间的这种沟通会更有优势， 对对对， 他们也更了解企业的一些运营情况啊，包括一些内部的管理啊，最终也是促成了几百件案子的调解解决。同时还有呢，我们其实更多的是在案件审理当中，是跟律师的沟通。实际上，律师这个行业呢，他本身他是案件的代理人，他代表了一方的利益。律师这个行业本身它又是一个其实跟我们司法机关一样是法律共同体，它更专业，如果律师的作用发挥的好的话，那么他的沟通，当事人既然委托了律师作为代理人，肯定是非常信任律师的。如果律师能够站在一个非常客观的角度跟法院这块有一个充分的沟通，能够立足于解决矛盾纠纷的话，律师跟当事人之间的相应的关于调解方案的这个协商包括一些对当事人预期的一个合理的引导，这些作用能够充分发挥的话，其实对于很多案件的调解包括最终的矛盾的化解都是非常有用的。 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因为咱们一般一中院所受理劳动争议案件可能绝大多数都是二审案件哈、啊， 是的。 那么其实呢在一审的时候可能一审法官也调了之所以打到二审，一审可能没有调成没有调了，那到二审的时候是不是在调解这一块其实难度是不是要更大一些呢？ 是这样的，确实尤其我们劳动争议啊一裁两审这个机制 因为我最近也看到一个数字，我们北京市的各个区都有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对， 那么整个全市的劳动争议案件啊， 嗯， 因为一开始正常要先一裁两审嘛，先到仲裁委。 嗯、对， 那么仲裁委裁完的案件，其实70%的案件， 嗯， 是已经解决了的、嗯，就是不会再到法院。 哦、大部分都解决了。 对， 嗯， 然后在一审呢。一审调解率比二审正常是要高很多的、 嗯、 因为因为能调的话一审可能就调了。 就调了，对。 那么到二审了，一审判完之后一方或者双方不服的案件、 嗯、 到二审确实调解的难度会比较大。 对，而且他们可能就想我到了二审之后呢，有的人就想我至少看看法院怎么说，让法院给一个态度，要一个说法。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劳动争议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可能标的啊普遍不是特别大。 是。 所以有的企业或者个人他觉得可能不仅仅是钱的问题啊。 嗯。 有的也可能不差那几万块钱。 嗯。 那我就是可能打到现在了，我情绪比较对立啊，尤其是要给钱的一方。 嗯。 我就陪你打拖拖时间或者我较较劲啊、 嗯、 这种情况确实是有的。 那、嗯、确实有。 啊、 嗯、 确实有。所以呢这个就要求我们作为二审啊，我们因为我们绝大部分都是二审案件。 嗯， 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是从我们厅里啊、院里对于劳动争议案件的矛盾化解、彻底解决纠纷的这个角度，还是一直把它作为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内容。 嗯， 啊，我们内部的像调解经验的分享啊， 嗯， 包括一些重大的案件啊，涉及到比如几百人啊，或者一些群体性纠纷。 嗯， 我们是集中优势力量，在充分的尊重这个双方意愿的情况下、 嗯、 充分的遵守我们调解法律所规定的要合法自愿的前提下、 嗯、 我们是加大调解的力度。当然这个力度是一方面，还技巧也很重要啊。 对对对， 这需要尤其是我们、哦、很多资深法官调解经验很丰富、 嗯、 这种传帮带的作用， 嗯， 这种充分发挥。 而所以说呢，通过这样的努力，其实能够二审的调解率能够达到30%多，是吧？您刚才说，这其实已经挺不容易的了。 是 啊，没错没错啊。希望啊，就是大家呢，以后如果再跟用人单位其实有一些争议的话啊，还是本着这个能够互谅互让啊，这个充分的一个协商的基础之上来解决这个问题啊，不要说轻易的我就要闹到仲裁、闹到法院，这样的话其实耽误了时间不说，有的时候还容易把关系弄。江啊，以后啊，其实说不定给自己还堵死了一条路。所以以后大家呢，遇到纠纷的时候，还是应该多多的来协商解决，是吧？ 是的，是的。 嗯、好、嗯，好。那么有关涉及到这种引入一些社会力量来化解劳动争议纠纷这个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李军法官，谢谢李法官， 谢谢大家。 这是一档严肃的法治栏目，但是这里也会上演一幕幕让人感动的瞬间。有父子在狱中见面的相拥而泣， 谢谢您能来看爸爸了。 有沉疴难愈的病人对爱情的渴望， 当二人把自己最短的缺点然后暴露给对方呢，依然可以相拥入睡的话，我觉得这就是真爱吧。应该 有深陷囹圄的儿子对父母深深的自责， 喝酒像我那哥们似的人直接没了，说我父母怎么办。 有管教民警对所管人员真诚的关怀， 我就把饭给他端过去了，我呀就替你儿女啊给你尽尽孝，我说我喂你吃吧，然后这老太太一下就哭了，咕噔一下跪那儿了。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欢迎收听。